警示日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 Andy 还鼓励说 你们不要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不到我的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伤有良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视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宴 又翻嚟夠少啲，哇！真係咧，啲時間咧過到咧，真係離曬譜，咁一個鐘喎。不過依家可能加時啊，嗱，即係多啲人講下嘢啦。嗱，咁啊，而家去翻嗰個 S 20， 係啊 ，S 20咧呢隻啊地通拿啦。咁啊，頭先我哋喺度之間，我哋其實 break 嗰陣時候都好多討論，咁啊講下佢嗰個玩法啊，咁樣拖波啊啲咁樣。咁啊，嗰陣時有咩感覺啊？對呢部機？ 感覺就係好慘，因為第二版都過唔到。你打街機嗰陣時候太低啦嘛，係啊。 但佢嗰陣時咧，細佬唯一買過世家嘅機咧，就係呢部啦，呢部啦， 火星 嗱， 土星 Saturn 咁啊，都仲係 Made in Japan 嘅， 嗯， 仲係 Made in Japan， 咁啊，相當靚仔，同埋我一睇色咁啊，有個我仲記得我玩緊嗰時候，老豆走埋嚟睇，誒，成日喺度打， 有個 slot 俾你加 RAM， 係嘛？咦喂，唔好爛啊！但 係金手指卡啦，各位， 金手指卡，睇下我前面先呢部機咁嘅氣勢。咁啊，呢部機我就係話咯，我喺日本挑機，啊竟然挑咗個架仔贏喎，真係幾開心，為國爭光。但係真係，唉，我又嗰句咯，嗰個廢架嚟嘅啫。好，跟住講下遊戲，即係賽車 game 咧，就去埋19啦，19就勁啦，呢、這個高科技呢、這個。嗱，哦，呢個咧。 好耐噶啦， 呢、這个好耐噶啦，直我都唔知咩名。 Apple 年代，但系咧，我最呢只就我点解想攞呢只 game 出嚟咧？其实唔系，我唔系想讲紧呢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嗯、我细个嗰阵时喺龙珠岛啊，知唔知龙珠岛啊？响屯门嘅龙珠岛系一间酒店嚟嘅，俾人住啊，游下水啊咁咧，咁你食饭啊咁咧，咁啊带咗几部机， 嗯， 咁啊有波子机，咁其中一部咧就系、是、一部游戏机，就企响度嘅，咁咧。有個太盤喺度，你企喺度玩嘅，有個踏掣嘅、哦，一踩一踩，咁、嗯、啊向牆行，咁咧輸咗之後咧，得得得得得得得， 入曬腦喎，真 係入曬， 洗咗腦啦已經。 細個唔讀書就係記呢啲嘢嘅啫，唔通真係讀書咩？係咪先？好啦，咁啊 S 32啦，喂呢、這個真係嗱，考下大家記性啦 ，S 32 Tiger 記嘅名啦 ，Tiger 夠極啊嘛。 究極 Tiger 係嘛？喂，呢只又係我覺得 title 嘅都係 title 喎，又係經典喎。 佢係同係出喺佢係令同1943差唔多年代。 1943差唔多，但我覺得佢如果講遊戲性，佢好玩啲添。佢有三種光啊嘛，一種綠色。又係 咧，個武器變化多啲。 我中意佢呢個呢，佢而家用緊紅色呢個 散彈嘅， 呢個散彈嘴， 密密麻 疏密麻。同埋嗰陣時有冇自動 joystick 啊？你自動出會 有，因為街機嗰時已經有噶啦， 即係已經係可以即係 自動連裝啦， 唔係自動連射。 哦，推步掣有， 推步掣 因為基本上係 PC Engine 嗰時已經有噶啦。 OK， 其實呢個可唔可以講咩叫推寶掣咧？啲聽眾可能唔知咩嚟噶。 係啊，阿 Ben 你講啊。 推寶掣就即係有，通常喺個手掣上面咧，就加粒的有粒拍掣咁嘅嘢嘅，係啦。咁即係拍出嘅話咧，就代表有個人同你無限地喺度咁樣咧，咁啊捉 飛機手幫 你。係啦，冇錯啦，呢個就係啦。 咁啊，所有咁嘅嗰啲咁嘅蛋咧，就本來一粒粒咧，就變咗條線咁出咁滯噶啦。 差唔多啦，接近啦。咁啊，講開頭先。PlayStation 啊，諗起呢部啦，我覺得呢部算係算唔算係最成功咧？如果咁多部，即係喂嗱，你都見盡啦，你覺得邊部係嗱？我而家台面咁多部機啦，銷售係最好啊？ 應該是 SpaceX， 應該是他 啦。是不是他、嗯、是真的他、嗯、歷史上我現在拿一部了，真的 台面那麼多部是 他。我真的講機王這部真的可以 世界、如果講 game 歷史就不是他、 當然不是他，但是就他最好賣咯，就是要這樣說、就是、 台面上是 是吧，因為他那時開始都心裡都有翻版的嘛， 是啊，後期 翻碟、我還記得 我都是玩正版的，因為我沒有改機、他那隻叫做什麼，我最喜歡玩的 Race Racer， Range Racer 系咁样喺度扭，咁啊即系要控制左右。 漂移， 漂移啊！啊，佢要漂移嘅， 漂移先可以，可先要快啲同埋高分。 掣咧，好似系有得揿大细力嘅，系咪咧？ 唔系，佢嗰个系佢下边揿呢度咧有两个掣嘅，嗰、啊那个掣我记得系两个掣，一个就系、是、一个 break 就系一个加速。 加速。 你有冇玩过呢只啊？ 呢只聽過冇玩，咁啊嗰時咧，一係 Saturn， 一係就 PlayStation 啊嘛。咁我即係嗰陣時，可能啲聽朋友講話玩啲格鬥 game， 就揀咗呢個 Saturn 玩。 好，我就同你講格鬥 game， 你咁叻。好，唔該零四嘅 S。好 嗱、啊，見到我題外話咧，我記得嗰陣時買呢部嘢咧，曾經喺呢一個好景咧，係飆過9999， 係 連誒啱啱出嗰幾隻碟係有人買咗嘅。 唔止呢、這個，呢、這個唔係最經典，最經典係應該係PS2。PS2 第一部嚟到香港是賣18,800， 是嗎？是不是我買了？ 不是， 我沒買，現在還沒買。那些是什麼人來的？ 香港人。 不知道什麼人來的？ 有錢佬啦，那個。 喂，那時候我們不是有個朋友在銅鑼灣的，又是開這 些，肥佬啊， 肥佬， 現 在還有 沒有？還在這裡，在黃金。 在在是其實你覺得是點解會沒落呢遊戲？ 一半原因我覺得是沒有翻版。 嗯， 但好吊詭喎、啊！你應該翻版是對呢個遊戲生產商是不利的嘛？ 但是對於香港的商人嚟講咧，或賣遊戲機的商人嚟講咧，有翻版佢的利潤是高幾倍。 嗯，因為你的成本平嘛，冇咗嗰個版權啊，冇咗啲嘢，變咗你好多嘢。所以我頭先我問佢，一個嗰啲咩超人博士，其實仲好賺過，可能買一個超人博士可能來貨，我唔知幾錢啦，可能100蚊啊，咁佢可以賣500，喂大佬執四嚿喎。 同埋佢有啲下流經濟就 好。但我諗緊，其實會唔會賣翻版嘅都係賣遊戲機嗰啲做老細嘅咧？ 係 係咪啊？ 冇錯， 咦？係。唔好講啊！未必係佢啊，我唔會講係佢噶。 即係如果唔係咁啊，其實佢冇，佢對佢嚟講係冇乜利潤噶嘛。 嗯。 雖然你話佢買多啲翻版嘅話，咁佢自己部遊戲機可以賣翻。 唔係因為翻嗱，好似用 PS1 嘅翻版嚟做例子啦。買一部機原裝嘅，可能佢賺嘅係100-多。一部改咗嘅遊戲機，改咗嘅 PS1， 佢嘅利潤可以幾百蚊。 嗯。 之後佢再係 賣碟啦。 賣嗰啲翻版碟啊，或者維修啊、自處咧、kick lock 嗰啲嘢咧，係即係買只雞翻嚟就好平，但係後邊之後嗰啲豉油咧就好貴。 嗯， 就咁咯。 我有個朋友嗰陣時係走水貨，走水貨碟啊，即係佢係第一時間喺日本一出咗碟就買翻嚟。哦喂，咁急做乜嘢？我大佬做翻版咧，梗係。 第一時我嗰時我知道嘅實際情況係。因為日本 game 通常係 早放 一個禮拜到嘅，咁就會高價收購呢啲早放嘅 game 之後，揾人 hand carry 翻嚟。 係啊，係啦、啊，係啦、 啊。有時係空姐，有時係啲水貨佬、 嗯， 有時係直情係自己揾人喺嗰邊啲留學生， 嗯 啊、就留夜第一班出到手之後第一班機嚟、 啊啊， 通常半夜啦， 係啊，半夜去， 半夜就喺機場接佢，就攞咗隻 game 就即刻上。唔係唔係，即刻機車上北上去做翻版啦。 哦，我個相信嗰陣時都好多唔少，即係唔少嘅大哥都係趁即係呢一 係啊，呢陣咯，呢陣咯， 混水即係 PS One 啊、Dreamcast 啊嗰啲，嗰同埋仲有啲係電腦嗰邊啦，總之都係咁，都係咁樣嚟發達噶啦。 OK， 出咗張相未㗎 ？Street Fighter 出咗好耐咯。好啊 ，Lance 用邊個？ 我梗係用我哋 Cool， 我哋 Cool 嗰個啦。 張邊個？ 即係軍佬咯。 嚇、啊，軍佬， 軍佬， 哦，張學友，啊，你咧？ 我就話用阿龍嘅啫， 你阿龍，唔用阿 Ken 嘅， 唔用阿 Ken。 點解咧？有咩唔同咧？ 其實一樣嘅招式 係。有冇唔同？我想問下， 有 即係世紀之謎呢、這個。 如果我覺得咧，旋風腿咧，旋風腿就係阿龍勁嘅，波浪拳咧就係 Ken 勁嘅。 我係金剛腿。嚇、啊，你咧？你中意邊個？ 我都用阿 Ken。 都系 Ken 嘅，我都系。 你咪印度佬咩？应该用，因为啲器官系伸长埋啊嘛，可以咁啊，自己都可以。 有冇人用春丽咧？真系我真系。 我少用春丽咯。 你用啊？你有少用春丽？喂，不过呢个 game 咧，我觉得真系都几历久常新喎。 嗯， 系出咗好多好多好多。 而家第五代啦，出咗。 你最有印象边个？你最有印象边个？边个系列咧？你？ 我最印象同你打嗰阵时打立体嗰个啦。 EX 哦，第 一代。EX 啊，错超边又加超边又再超边咁样。 是啊，即是你呢你 我玩完已经冇乜点玩。 你冇玩。 因为我始终唔鍾意格斗 game、okay。我係鍾意玩 RPG。 RPG。好咁啊讲 RPG 啦咁啊顺略落去啦。其实 RPG 我一路都唔玩嘅。因为呢我觉得呢要我即係读嗰个日文呢我唔明㗎嘛。 玩 RPG 玩多咗知道。但故事就唔好讲啦就係啲 command 呢其实来来去都嗰八个嘅啫。 但我講我玩 RPG 最痛苦咯，玩入面 RPG 嗰陣時最痛苦就係嗰陣時未有即時 save， 咁咧你要咧佢會俾一堆日文俾你咧抄低俾你，然之後你下次玩嗰陣時咧，你要將呢堆日文打翻落去逐關。 呢個足球小將嗰陣時玩啊，超任天堂嘅時 候，係啊，我 本手抄， 只要抄錯咗一個字咧，你就唔知發生咩事。 我好似試過抄錯兩三個字咧，變咗啲人啲能力超勁咯，唔知點解我打錯嘢。 你仲玩得到仲好喎，我有時係翻唔到去嘅，即係玩唔到你嘅。 嗯，撈唔翻轉頭啊嘛。 嗱，講開呢個咧，我唔知有冇一集都講過嘅，我好似喺《玩物壯志》有一個集咧講過。咁我身邊有朋友孤偉其名啦我哋三個都識嘅。咁咧嗰個人咧就經典啦，寫 game 書，咁啊，收尾因而好出名而。唔知2000年嗰陣時，科網熱潮就俾人收購咗，咁啊掠咗，唔係掠嘅，咁人哋應得 代一代錢啦， 代一代錢，好大嚿錢，即係夠買司徒拔道兩三個單位嘅。 當年， 當年而家梗唔得啦，買個廁所唔得啦。當年買兩三個單位，咁跟住唔使撈咯，都可以。不過好似咧繼續有撈， 嗱， 所以我喺度講， 好似冇停過。 我都仲係做緊編，即係仲係關於 遊戲嘅方面嘅嘢。 我覺得呢就係 passion 咯，即係我永遠都嗰句即係喺度都同啲如果有家長，多數就係家長聽我哋講呢個節目㗎啦。咁我想去講下咯，細路仔其實有陣時咧，佢玩嗰啲嘢咧，你同佢講咯，你一係玩，你係玩到最乜最叻啦，起碼你真係要專注，抌多啲時間落去，真係專心，係好尊重呢個遊戲。即係好似你咁，你嗱，我講真啦，我咁多年仲見你做呢行，你係根本好尊重呢個行業，或者尊重呢個咁嘅總之即係你真係中意你先可以咁做嘛。 興趣 雖然啦，你而家可能 興趣咧都 係另一種興趣啦，係咪先？唔講個尾啦嚇。唔係阿 Michael 嘅，阿 Michael 又中意影相，而家唔好講咁衰。咁啊好啦，跟住我想 H21， 我一定想講講呢、這個。咁啊喺未咗之前咧，我想睇下呢部咩機嚟嘅，麻煩你 Benny 呢部小心啲啊！小心啲，小心啲。OK， 呢部其實就冇乜，唔係好特別嘅，即係只不過就係嗰陣時 候。我係未見過喎呢部。 呢部嘢係其實係佢個外形咧，可以話俾你聽咧，佢係將一部紅白機再加一個當年嘅紅白機嘅 Dota 咧，就等於呢個外形啦。 93年出過呢部嘢。 係，但係其實嗱，依邊咧就係、是、紅白機，依邊就係個 Dota。 哦，即係 嗰時嘅，唔係嗰時嘅歐陸啊！你可以咁樣 imagine 下一部， 但係咁呢部機同嗰啲機有咩分別？ 冇其實冇關係嘅，只不過紅白機嚟嘅。呢部只不過係叫做最後我哋叫做重製版紅白機用重製版。 哦，即係話叫做攞下出嚟咁樣啊嘛？ 唔係，係孫仲要求做出嚟嘅。 哦 ，OK， 其實嗱，另外我睇翻啲手製啦。 其實冇咩改善過嘅喎。你話即係呢個幾多年前呢、這個？ 廿年前，廿年啦。 廿年其實冇改變過啦。 N64 又係即係咁樣呢兩個掣， 十幾年啦。 即係呢個幾個掣其實冇乜變過嘅。咁啊，好出咗張相咪廿一。好呢張 H21好出名，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呢個革命性嘅。 哦， 呢、這個革命性嘅 GT 係啦 ，GT。又是 NEC 的， 但是好 短命和很快冇电。 它好像是入电芯的嘛。 是啊。 八粒 AA 电。 是啊 ,8A 电。 玩到一个钟。 重相当重。 玩到一个 钟。 但是它就可以直接将这张卡插入去玩。 部大西啊大西这么大部咯。 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是买了的。记得那时候多少钱啊 唔記得， 係貴嘅， 好貴。 呢啲係咧，係咧公子哥兒咧， 二千幾， 即係公子，因為咧，我但我咪插住個電嚟玩嘅， 可以，但係部機會好熱。 哇，簡直係冒險加落雨。 係啦， 即係喂，我覺得咧呢啲咧 係第一代嘅叫做手提彩色遊戲機咯。 係啊，係啊，我所以點解我特別都要阿 Lens highlight 咧？因為這個呢個咧，即係係改變咗個遊戲。即係成個 叫做將家用機手提化啦。 喂，你諗下啦，佢要裏面真係有埋個 mon 嚇， 個 mon 嘅解像度係玩到呢啲遊戲。 嗯， 嗰陣時呢啲遊戲個解像度係幾多啊？ 如果冇320嘅啫， 320。好啦，咁可能有啲觀眾就唔知咩叫320啦。咁咧，我絕對相信咧，部而家啲 Samsung。嘅呢部 S6 Edge 係咪你應該係已經係 Full HD 咯 ，Full HD 唔止添嘛，而家呢係 4K 兩 K mon 嚟嘅， 兩 K mon 啊，兩 K mon 咩叫兩 K 咧 ？OK， 一 K 嗱，如果一 K 啫，即係 Full HD 咧，就叫做1920×1280。咁頭先我講緊咧，如果呢部機咧就乘二，係1920×1080×2啦嚇，總之自己乘啦。咁啊，而頭先我講緊嗰部咁嘅。而家即係嗰部咩遊戲機咧 ？GT 咧係320，可能320/240嘅啫， 差唔多， 類似咁，因為佢都係一個咁矩陣。咁可想而知，喂，係非常非常之個咁劃時代。好，咁啊講開遊戲機咧，我一定因為今日我都要叫 Benny 幫我揾呢張相嘅 H40，唔該。H40係咩咧？講翻先俾你睇，我諗呢個你即係我哋啲年紀應該見過噶啦。 哦， 好。呢、这個咩嚟噶？知啊？你舉手啊？你阿 Lens 出咗張相啫。呢、这個再點？但係點解個掣咁大粒嘅？ 係冇錯啦。 點解咧？ 啊，咁如果深水清或者眼裏嘅讀者咧、觀眾咧，可以睇下啦。其實咧，上高咧已經漏咗少少端倪噶啦。就係咩咧？要 Street Fighter 嘅。點解要咁大啊？你記唔記得？ 第一代 Street Fighter， 我啲人老花嘛，有時屌。揼啊！ 哇！呢、這個台唔講粗口喎， 罰錢喎，好似 罰錢喎，係啊！ 揼啊！ 係 出拳出腳， 係即係咁樣戳咗之後，砰！戳波咁樣半圓啊嘛，咁、樣半圓，咁樣手，我見到啲人咧，砰砰咁樣噶嘛，呢、這個嚇。咁、另外咧，我哋衰啲講啊，我哋啲男人咧就話有啲 friend 都講呢啲隻咧叫大波有快感。是的这个不是我们讲的是好像有些人卖的栽色啊这样这个栽色大波有快感啊真的都挺搞笑。好那我想又跳回去一点一些真的旧史的东西那又跳回去哪个呢好S18。 其实这个一定要讲。 听听讲 S18。好出了的话呢麻烦你了。OK, 这个不用讲的了那呢我有少少啊，今日都好開心，真係都搞到我都好亂曬。呢、這個好啦，唱夠啦，唔該，好啦，多謝各位。好，呢、這個 Symphony 唱啦。咁咧呢、這個咧可以話都真係經典中經典啦。Tetris 啦，嗰個俄羅斯真係俄羅斯人做噶嘛？ 俄羅斯人 真係都發咗啦嘛，好似都 賣咗版權之後就發咗啦。 係咯，咁呢個咧。我呢張相我點解揾呢個？呢個其實好多版本噶嘛，亦都有，因為啊，因為我哋要拍 Game Boy，Game Boy 唔使出相啦，大家知啦。其實 Game Boy 都有佢啦，因為佢而 Game Boy 並唔係因為佢。 點解你覺得係邊個咧 ？Game Boy 係因為隻麻將。 啊， 係。 但係 Game Boy 有個好處，啲電好襟。 係，到而家都仲係最襟嘅比例上。 係嘛？佢可以幾耐？ 如果你用如果你唔开声用耳筒嘅话咧，可以用到四日。 哇！你咪试过自己测试过啦。 但系佢嗰时 我觉得佢会 两粒二年嘅啫。 四粒， 四粒， 四粒，四粒，四粒，四粒。 唉，我呢啲跟同顶白，佢话四粒，我就企佢一边嘅啦。 四粒，四粒，四粒。 嗱，呢张相啊特别有意思添嘅。 PC 点解咧 ？PC 嘅，我当年咧系我老细部XD 啊， 呢个 XD 啊。唔係三八六，唔係二八六，係 XD 啊 ，XT 啊 ，XT，XT 我記得 XT。咁咧 ，XT 當年賣 八零八六， 八零八六嚟嘅，幾多錢咧？呢部電腦 二千幾三千蚊 咩啊？兩皮幾嘢啊？ 最後都使二千。哦 ，OK， 我哋 我原裝就係 佢買兩皮幾啊？唔係嗰陣時嗰啲 PC 係貴㗎，冇咁平㗎，因為佢真係想寫 program 㗎，寫到 database。 我諗你俾人困咗。 佢啫，唔係我。我做僆仔八幾年嗰陣時，一部 laptop 講緊都兩三平啦。 依只係翻版嚟， 呢只翻版嚟噶。 依只唔係原裝嘅 XT， 唔係嗰只係啦。我揾唔翻我已經，所以我都盡量試下揾下啦。咁啊，繼續我哋頭先阿 Michael 話一定要講一講個 S 冇編 number 嘅 SNK 咩啊 New Jewel 我其實我真係未玩過呢部嘢。不如你講下啲咩特別咧？ 呢部嘢係當年三間廠分庭抗禮嘅其中一間廠，而家都接埋咗噶啦，已經SNK 俾人收購咗之後，已經消失咗呢個世界上。佢呢部機係因為佢嘅賣點就係 exactly 街機 啊，係我有啲印象， 330Mbps。 哦， 拳王咯， 拳王 有咁拳王就知啦， 系啦， 系拳王咯，拳王， 同埋 Super Robot 呢样啦，你继续讲。 佢除咗拳王之外咧，最多人玩嘅就系只 饿狼 传说啦，同埋只 喂张学友啲系咪咁唱呢首歌嘅？喂，真噶，系佢出先噶嘛，大佬 系啊，同埋一只叫 Metal Slug， 哦 Metal Slug， 而家仲有玩紧嘅 吓 Metal Slug。 嗱，咁我呢度咧又会出咗嗰个咩名？Super 出咗噶啦， 出咗啊 ，Benny， 你整出嚟嘅有乜特别？ 冇，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游戏品种啫，又系大家 系点嚟噶？ 超級機械人大戰 哦， 第一代都是在 Game Boy 度出嘅， 喺 Game Boy 出嘅，咁啊戰棋類型，咁啊， 我超級滿 出到係啊，出到今時今日都唔知出到第幾代啦， 而家叫天獄篇， 我都， 但係呢啲遊戲有，我即係嗱，我作為一個唔識嘅，有咩個 game 佢好玩嘅地方，第一係令到你可以 跟後面嗰兩張。 令到你可以重温翻一大扎日本卡通嗰啲機械人啦，譬如高達啊、巨靈神啊、鐵甲萬能俠啊、三日萬能俠啊嗰啲喺曬裏面啦。第二就係你可以聽翻曬佢啲原作嗰啲音樂啦。 哦，所以 佢好玩，除咗佢玩法之外，佢賣點喺依度咯。 係出咗未？下一張唔該。 好，薩爾達傳說。 薩爾達傳說。 哦，依個係紅白機嘅磁碟版。 磁碟版 係有咩特別呢？ 佢係第一隻用磁碟，係咪第一隻 ？Around 啦，磁碟喺紅白機裏面用磁碟。 RPG game 嚟噶嘛？ 唔係 ，Action Adventure。 Action Adventure。哦，不如你解釋一下，可能有啲觀眾唔知咩叫 RPG Action Adventure。你講下先啦。嗱，你咁中意打 RPG？ 哇 ！RPG 成個 role play。 Role play game 即是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game 遊戲是咩？即係 角色扮演 game， 其實就而家就其實好籠統啦，已經變咗一啲冇好 冇隔個分界線冇咁清楚。 咁頭先嗰只溝女 game 算唔算 role play game？ 係 嗰只唔係，嗰只叫 SLG。 SLG 啊，又叫做哇，佢分得好好都好咩喎？咁呢只薩爾達傳說 唔係 AVG 啊，嗰啲叫咩 ？AVG 喂，呢只薩爾達傳說賣好好賣 ，Adventure 好好賣嘅，我成日聽人。 當年好好賣，嗰年好受歡迎。 你講有冇講？喂，嗱，以你賣咁多年 game 啦，你可以講到頭三名好賣嘅 game。 如果講頭三名，我所知嘅， 所以講邊部機先？定係 唔緊要， 唔計噶啦。 我 cross platform。 Cross platform 唔係佢， 唔係即係有邊三隻 game 你覺得最好賣啊 ？Marble 啦 ，Marble 哦都仲係 Marble， 係 Marble 係最好賣 嘅，隻隻都係咪車定係咩咧？定係 總之有 Marble 嘅公式。如果傳統嗰隻橫向頂龜啊，叫做頂龜啦，食蘑菇嗰隻咧， 肯定是 top three 噶啦 ，top three 嚇，孖寶啦。第二就如果我冇估錯， 唔使負責任噶。 吓、 啊，人像 人像人嘅， 咁三国无双好唔好卖啊？ 三国无双其实入唔到 top ten， 入唔到 top ten， 入唔到 top ten。 嗱，点解我咁问咧？我想从而知道咧，啲人嘅口味，有啲乜嘢改变？好啦，谂谂到啊， top three 真系 Street Fighter 算唔算咧 ？Street Fighter 都可以算， 可以算。 嗱 ，top five，top five 嘅 ，top five 嗱，冇 top three 都要 top five 噶啦。 有冇赛车类系上到？头三啊 ，GT 有得卖埋得， 足球 game，Winning Eleven，Winning Eleven 如果讲佢累积销量咧，就应该入到嘅。 OK 嗱，我你有冇发觉 RPG game 有冇入到啊？ 有 ，FF 系咪 ？No， 唔系啊 ，Dragon Quest。 哦， 哦 ，Dragon Quest 勇者斗恶龙啊，即系 你最 唔中 RPG？Dragon Quest 有冇一啲strategy games 系可以做到头三？ 冇。 头先你讲 action adventure 嘅话都入冇。 都冇嘅。嗱，我其實從呢啲我點咁問呢，因為我發覺咧變咗啲人咧係中意咧係啲好直接，唔需要思考嘅。你話射擊 game 有冇？ 射擊 game 入 top 10就有 ，top 5就冇。 top game top 邊只啊？ 如果講當年好賣嘅話咧，應該係最三十萬成。 哦，三十萬蛇哦，都應該，我覺得應該嘅。三十萬蛇係真係絕對係一個， 三十萬蛇 響 gameplay 嚟講係絕對，即係同埋我都話啦，一個 game 嘅成功真係我覺得來唔來去都係個 gameplay 即係個玩法啦。第二個平衡度啫嘛，你唔可以有啲 game 難度咧，根本都癲嘅。好似阿 Lance 咧咁樣見到佢 爆唔到機啊， 啲廢青，啲廢青嗰啲，唉，唔玩啦咁樣。 但而家啲射擊真係越嚟越誇張嘅喎！ 而家唔係射擊啦，而家係鼻子彈嘅啫， 鼻子彈係啊， 淨係鼻子彈。 你淨係見到個畫面係一紮子彈喺度，咁然之後部機喺呢度，我都可以講個樂趣喺邊度咧？ 鼻子彈咯，睇佢反應咯。 你有冇睇過上網睇咧？ 我其實係機位， 機位即係等於玩嗰啲 而家冇得記嘅啦， 冇得記啫， 冇得記嘅啦， 睇反應 嘅啦，係啊，睇反應嘅啦。 喂，真係咁快咩啲人？ 係咯。 你見到啲日本仔啲 YouTube 片嘅裏面好誇噶，係 嗱，見阿 Benny 攞埋呢碟嚟咁啊，講埋啊嚇，喂，好恐怖啊 ！Benny 好多 game 咧， 係未開， 未開嘅， 我就見到未開我先攞嚟， 仲有啲6477 yen，喂，十二算就話啫，而家嗰六算300多蚊啊都要，咁呢只 game 幾時嘅咧？不如你講下呢只 game 啦，呢只咩 game？ 其實我冇特別話要攞邊只，因為我就見到佢冇開，我先覺得啊。 咩 game 嚟噶？我睇你都唔知啊！ 我要 嗱，我即系头先攞个出嚟啦，雷电啦。咁呢个系讲紧 RPG 啫 ，RPG 嚟嘅，呢只都 RPG 嚟嘅。 吓， 实枪嗰时好多 RPG。 我想问一问咧，点解嗰阵时话 for Japan only？ 好似呢？ 其实所有 game 喺日版 game 全部都会写住 for Japan only 嘅。 咁你攞出嚟卖咁？ 因为咧， 洗头艇 唔系，因为始终系叫佢本土卖嘅 game 咧， 原则上系冇咁用。 原则上系都要写 for Japan only。就算系 DVD 又好 ，CD 又好。Blu-ray 都好啊，佢全部都系寫住貨。 如果咁講話，即係早期嘅遊戲機，其實根本全部都係水貨嚟。 係啊，冇行貨， 冇行貨嘅， 冇行貨。 好啦，咁啊，跟住我啊揾下啲乜嘢好特別嘢啦嘛。你見你攞出嚟呢只咩嚟嘅啫？ 沙漠 咩？ 經典 沙漠 沙漠。 但呢只碟嘅機入冇喺度咁樣。 嚇 ，Dreamcast 嘅。 OK， 有乜？喂 ，Dreamcast 可唔可以講一講 Dreamcast 嘅歷史 ？Dreamcast 嘅同期作品係 PS。One 佢之後 真係好唔好彩咯 ！One 同 Two 之間 係啦，係啦， 寄生如何生量哦、啊。其實佢係一部好機嚟嘅， 非常之好 嚇、啊。即係我覺得遊，即係喺個遊戲，即係嗰個出嚟嘅 performance。 佢係 inspire 咗而家後期啲機嘅，譬如RAM 卡啊，喺個手掣度插 RAM 卡， 係 同埋個手掣嘅擴展性，再加上上網 online game， 第一部日本遊戲機有 online game 嘅就係佢 Dreamcast。 啊，我記得我攞呢嘅出嚟做乜嘢啦？就啱啱呢隻 game 嗰條友咧，就喺 Kickstarter 度籌錢。 檸木魚 係啦，咁因為佢其實就做咗兩集，其實個古仔就好長嘅，原本個古仔做好長嘅，咁但係佢做咗兩集之後咧，就蝕本蝕到佢做唔到落去，咁啊 令到 Sega 蝕本， 令到 Sega 蝕本，係啦，咁啊， 因為 但係就好玩嘅，啲人係中意玩嘅。 呢集用咗6000萬美金， 好睇唔好使 ？What 6000萬美金啊？ 寫呢隻 game， 咁 當年。是而家應該唔止添啦。 當年第一集係用咗6000萬美金。 咁而家真係網上籌期。 佢而家網上籌期，因為佢就其實《火星》真係好多人好想玩，跟住 keep 咗好，其實隔咗差唔多有10年啦，有冇10年啊？ 第二同而家十年有， 有十年， 有十年。 咁跟住佢就喺个 Kickstarter 筹款，咁啊落实咗，咁啊筹到钱，而家喺 PS4 度会 出啦，出啦，出啦。 我觉得呢件系好事嚟嘅，即系其实嗱，我自己我哋本身自己做科技啦，咁啊即系我做科技啦，你都科技啦，咁其实我又唔会抗拒话科技，但如果你科技应用得宜咧，即系好似而家网上筹期嘅话咧，又可以聚咗一百宗。是不是先？佢做了一件嘢，喂，大家好開心。 有幾樣好處啦，第一就睇下你呢個產品受唔受一般用家歡迎啦， 好直接啊。 第二嘅你資金來源有一定嘅保障啦。第三其實做埋 marketing research 啦。 冇錯，你直情係根本上你已經 係啦 ，directly 話俾我知你隻 game 受唔受歡迎，唔使講其他嘢。咁啊，仲有冇嘢想講啊？夠曬鐘啦，我知道而家。 啊，仲有啲敗家嘢咧，有啲咧我又買咗咧，唔知做乜鬼嘢。 嗰陣時 即 係 Game Boy 呢個又係嗱，呢個又翻天 堂。另一隻咁大， 賺到盤滿缽滿嘅遊戲。 Pokemon Monster。 OK， 係玩咩㗎 ？RPG 㗎？ 呢隻基本上係叫歸類於 玉成 game 咯。OK， AVG 咯叫。 今次啊， 嗱，仲有兩隻咧，分別係。少有的中文版游戏 《射雕英雄传》 这只其实是入台湾出的。 台湾出的 还有这个 仙劍入传 。咁我见都未见过这两只 game。即係 Benny 簡直係咧，都算係都係收藏家。佢最勁嘅咧就係啲遊戲咧，有啲未開， 有啲未開， 咪咯，有啲係黐埋一頁頁喎，真係好惡搞啊！呢啲人係嘛？喂，仲有咩總結啊？ 總結咧，其實好多嚇，好多嘢我哋都冇，因為時間關係都講唔曬。 我講唔曬。 中間啲起承轉折嗰啲好多講曬。 咦，咁我代聽眾問，可唔可以你哋再整多一個舊遊戲系列先得唔得先？分年期講。 都可以嘅，你當頭先係一個大綱啦， 大綱先啦， 之後再分開有。 不過咧啊，分開咩？ 分開一代代啦，譬如紅白機一代啦，之後到紅白機當時嘅三庭抗禮啦，之後到 Analog 四啦， 係 啊 Analog 四之後到而家嘅 PS 1啦 ，PS 1 PS 2 PS 3啦，到而家 PS 4啦。都好多嘢可以 講。大家唔提 Xbox 嘅點解 ？Xbox 唔係代表啦，因為我之前提嘅依幾代機係香港比較受歡迎嘅一邊，當然同期嘅亦都有佢嘅 competitor 啦。 我係如果你話係玩外國遊戲機，譬如其實有幾部出過嘛？咩嗰個 Jagger 阿達利嘅 Jagger。 哦，即係㗎，係 啊，即係外國美 機，但係短命。 就從來冇玩過，我第一部玩。即係唔係日本做嘅遊戲機咧，就係 Xbox 360添啊 ！Xbox 我都冇玩過 ，Xbox 我有 ，Xbox 冇玩，我玩360。 一個題外話，而家 Xbox 咧，當年嘅 Xbox 嘅香港請Xbox 請我翻嚟嘅一個 promotion girl 咧，而家做咗闊太啦。 為何咧？ 我 調到金龜世。 係啊。邊個名咧就自己大家喎，大家聽眾 Google 下先 ，Google 下先啊。 嗱，所以咧遊戲咧帶嚟即係除咗歡樂之外咧，其實帶嚟好多人生道理。就好似頭先嗰只啊教人溝女嘅 game， 係咪獲益良多？ 即刻翻去揾翻嚟玩。 要溝女唔係 好難， 你真係冇長進，你應該研究下你啲 生活相對 上嘅真人隔離啲人啊！哎呀，真係激死啊！打下只 game 真係。俾你阿媽聽到啊！真係扭你耳仔啊！好啊，咁啊，好開心，多謝 Michael， 多謝 Benny。咁啊，下次咧，如果真係再請你上嚟咧，咁啊，到時咧就唔使帶咁多嘢噶啦。咁啊， 係， 我盡揾到可能 啲圖咯，帶多啲圖 上嚟啦。因為而家我哋有啲咁先進嘅科技，嚇又出圖又剩咁樣。不過點都好，唔該曬兩位。咁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舊市好啲，拜拜。 拜拜。 依家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城寨旧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六零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啊，不过呢个节目咧，欢迎大家封烟嘅，记得听 like 啦。